爱情美，都说爱也让人累，世上的人有千千万，只有你最珍贵。爱情这杯酒，谁喝都会醉，这辈子对你永不变，爱你永不悔。我的爱情呀万万岁，心甘情愿把你陪，和你相依又相偎，和你永相随，和你一起比翩翩飞。我的爱情呀万万岁，天涯海角把你追，和你一起看日出，一起等日落，让我永远拥有你的美。千千万，只有你最珍贵。爱情这杯酒，谁喝都会醉，这辈子对你永不变，爱你永不悔。我的爱情呀万万岁，心甘情愿把你陪，和你相依又相偎，和你永相随，和你一起比翩翩飞。我的爱情呀万万岁，天涯海角把你追，和你一起看日出，一起等日落，让我永远拥有你的美。我的爱情呀万万岁，天涯海角把你追，和你一起看日出，一起等日落，让我永远拥有你的美，让我永远拥有你的美，让我永远拥有你的美。